约伯传第37章。为此我心颤栗，跳离他的原位。你们且细听天主的怒吼声，听那从他口中发出的巨响。他令闪电炫耀天下，使之照射地极，接着是雷声隆隆，那是天主威严之声。他的巨声一响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。天主没以巨响施行奇事，做出我们莫测的事。他命令雪说，落在大地上，对暴雨说，倾盆而降。人人都停止活动，为叫人知道这是他的作为。野兽逃回洞穴，卧于自己的窝中。暴雨来自南极密宫，严寒出自极北之地。天主虚气成冰，使大水凝成一片。他使云雾满含湿气，使闪光穿过乌云。雷电照他的指示旋转，全照他的命令实行于地面，或为惩戒大地，或为施行恩惠。约伯啊，你且侧耳细听这事，立着沉思天主的奇事。你岂能知道天主怎样发命，怎样使云中电光闪烁，云怎样浮动？全知者的奇妙化工，你岂能明白？当南风吹起，大地震静时，你的衣服岂不是发暖？你岂能同它展开苍天，使它坚固如铸成的铜镜？我们昏欲不能讲话，请教训我们怎样答复他。我说话时，能给他讲述些什么心事？世人说话后，其算是告诉他一项新闻。人现今看不见阳光照耀天空，除非等到风过天晴，金光来自北方。天主的左右有严威可怕的异光，全能者是我们不可接近的。他的能力和正义高超绝伦，他公义正道绝不欺压，所以人应敬畏他。但那心中自以为聪慧的，他却不眷顾。